难怪这家伙不转职。叶都寒谈说，这个武器从这种设计上来看，的确是专供散人使用的。蒋游说，以为测试武器，所以他尝试和各类人合作组队，挑战各类记录，就是想试出这件武器的威力。叶都寒谈对自己的这个推断十分满意，但是心虚的话，没有太多的物资啊。 这武器一开始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点我想不通。叶都寒谈说：“从老七转啊。”蒋游说：“带着武器怎么转？转区只能是一级空号啊。资质装备是寄存于装备编辑器的，不算身上的物品。”蒋游说：“他这种大会长级别的人物，也算是俱乐部人士。” 更加见多识广一些，普通玩家哪里接触过自制装备，更加不知这种设定了。原来如此，哎，这么说，他疯狂索取材料，大概是对这件银武有用的。这些就不太懂了。蒋游无奈，他要也会做自制装备，那就是技术型人才了。现在当会长，那属于管理型人才。 总之，你继续留意他吧。如果真是这种背景的话，拉拢什么的就别白费功夫了。哦，叶都寒谈不再说什么了。两人的消息停了一会儿，蒋游正跟着对继续刷本。叶都寒谈却又突然眯了过来：“啊，还有个人你没说呢，那个叫什么什么的， 苏慕城那个取自诗词中的名字。” 风疏烟幕，着实古怪，远不如包子入侵朗朗上口。哦，这人啊，这人一般了。刚才副本里误打误撞搞出来一次压枪，吓我一大跳。不过除此以外，发挥平平，就是个没什么事务的稳重角色。需要拉拢吗？这个人可能是临时找来代打的。我看他和君木孝好像是蛮熟的样子，可能也是拉拢不到。 总之，你也就先留意着。韩烟柔和包子入侵两个是重点，这两个是超有潜力的，而且是新人。君莫笑也应该是在游戏里发现的，你努力争取一下。蒋游吩咐：“好的，我明白了。”两人收了消息，蒋游用着爱凑热闹，跟着这四人刷完了冰霜森林，又刷完了埋骨之地。 又是一番细细观察后，对四人的看法依然是先前那样，相信应该是没有什么走眼。副本全刷完，蒋游先行告辞，苏慕城也去休息了。包子入侵现在是一天不去竞技场欺负别人几下就手痒的厉害，也跑去欺负人了。最后剩了叶修和唐柔两个。 练级区里默默的练着级，而家事俱乐部这边，陈叶辉搞到了刘浩需要的账号卡后，连夜就送了过来。家王朝这次在第十区是会长亲自指导工作，搞起账号倒是比三大工会都要简单麻利许多。 叶秋，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刘浩叫起了人手，面目狰狞地坐在电脑前，带着一行人冲进了冰霜森林副本。这次也是全力发挥，没有丝毫的懈怠。片刻后，第十区又出系统公告：家王朝打破冰霜森林副本记录，成绩12分55秒42。在玩家眼中，早已经是极限的记录。 竟然又一次的被刷新着，这第十区的冰霜森林副本到底是怎么了？居然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此时天将亮未亮，本是熬了一夜正昏昏欲睡的夜党们，在看到这次系统消息后，都是精神一振，讨论的讨论，八卦的八卦，各公会频道顿时比晚8点的黄金档还要热闹。 某上了。 绝对是谋杀了！ 兰溪阁的 MT 灯花夜大发感慨：“ 这两家不就是霸图和家世吗？ 两家俱乐部一直就是死敌，这次工会也在新区较上劲儿了呀。 但这记录也未免太可怕了，军魔校就算了，实力我们都见识过，家王朝那边又是谁啊？哪来这么多高手啊？ 蓝河疑惑着。这次的五个角色和上次刷出记录的还完全不一样。西周看着榜单，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第一和第三都是家王朝的队伍，把霸气雄图夹在了当中。 这么看来是有人在代打，只是用着家王朝的账号罢了。 蓝河说。很显然。 那霸气雄图这边会怎么样？再去请军魔校吗？ 蓝河的笑容有点阴暗。他当然知道军魔校每请一次价格都不菲，霸气雄图这么个折腾法让蓝河心中暗爽。暗爽的人显然不止他一个，车前子也发了消息。 好爽啊。 是啊。 蓝河乐呵呵的，难得与车前子同乐。 哎，这两家是要搞起来了吧？ 那不清楚，家王朝的话挺久没有这么大动静了吧。 家事工会刚刚洗牌重建啊，工会也想重振声威，正好在新区拿死敌的工会开刀，没什么疑问吧。 家王朝有这实力吗？ 靠，看不出来吗？背后有高人相助啊，这样的记录你刷得出来吗？ 蓝河不吭声了。他不得不承认，目前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已经超出了他们这些普通玩家高手的能力范围。家王朝那边是谁在代打呢？蓝河猜测呢，难不成为了这个最小的副本记录，家世连职业选手都出动了？不至于吧。各工会这胡猜乱想的时候，霸气雄图的工会频道里却是弥漫着一股子的怨气。 妈的，至于吗？这么较劲儿！ 夜渡寒潭目瞪口呆，这副本真是把他弄得整个人都弄憔悴了。工会众人都不吭声，谁也不知道这说什么好。副本记录本来就是刷来刷去的，但是这次总觉得有古怪的意味夹在其中。这连天都没亮呢，新记录就已经被破了。家王朝的人真是有够迫不及待的呀。只是一个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用不用这么拼呢？ 再去找军魔校吗？ 有人问着。有点眼力劲儿的人都知道这记录他们自己肯定搞不定。聂渡寒潭没言语，这样互刷可不是个办法呀。他不知道家王朝那边是怎么刷出来的，但他这边每找一次军魔校就会要付出一大堆东西，这么对刷明显他不划算。但是如果不拼，现在全区玩家都看在眼里，这是被压了一头，面子折大了。这折给其他工会还能忍忍，偏偏是家王朝，这荣耀圈里谁不知道家世和霸图是死对头，闹到游戏里家王朝和霸气雄图也是一对冤家。像夜渡寒潭这种工会的资深老人，对家王朝那不用煽动就是一股子不爽，现在还被家王朝把记录给踩了，膈应到极点呢。夜渡寒潭焦躁了片刻，最后下线了。他是准备去找蒋游问问，这到底该怎么处理？他已经没法拿主意了。家王朝这边，玩家情绪当然是和霸气雄图是正好相反的，但是他们凌晨时的心情和此时的霸气雄图有几分相像。那时家王朝的记录刚被刷破，而且是被他们的老冤家霸气雄图刷破，弄得工会里的老人也像此时的夜渡寒潭一样很是膈应。他们纷纷把霸气雄图不靠自己本事，而是找外人代打作为宣泄口，不住地鄙视着。但鄙视完了也无奈， 那记录他们是一点也没辙，而上次创造出辉煌的几位英雄都已经超过了25这个等级阶段了。嘉王朝的副本记录是刘浩等人代打，这事儿当然不可能弄得工会上上下下全知道，就连原账号的主人也只知道会长拿了账号卡去找高手打了，具体是谁他们也只能猜猜，不敢肯定。嘉王朝的玩家咒骂了霸气雄图以及代打的君莫笑等人几乎一个通宵，谁知就在此时看到副本记录又被他们的人给刷了回来，那种感觉就像是天上掉了馅饼一样。不过这次刷出记录的五个角色都是些小角色，而这次成绩却又更加夸张，任谁都知道原来他们也是在找人代打。先前鄙视霸气雄图找人代打的言辞，大家顷刻就都好像诗一般的忘记了，此时哪是说那些打性话题的时候，众人齐齐称赞着新出来的五位英雄。虽然大家心里很清楚这绝不是本人，不过却都心照不宣的不说这事儿，只是把赞美之词玩命的往上交，希望这藏在幕后的代打高手看得到。哼，刘浩看着工会频道里这满屏的溢美之词，冷冷的笑着，只是个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而已，他倒不至于因为这个而得意。他此时心里极爽，那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对手是谁，他知道他破的是谁的记录。此时的他有一种把叶秋踩在脚下的感觉。 哎，好爽啊！ 刘浩享受着这种感觉，哪怕是把叶秋踢出工会时，他心中的快感都不如此时来的强烈。他一脸的不屑和傲然，仿佛看到叶秋一脸惶恐地拜倒在他脚下似的。 刘队辛苦了。 这时游戏中陈叶辉给他发了个消息。 没什么，小事一桩。 刘浩如此回道。消息还没发出去，自己看着都乐得手舞足蹈。没错，把你叶秋踩在脚下就是这么小事一桩。 眼下这个记录我估计叶秋也无可奈何了。 陈叶辉来消息说着。 我倒是希望他能再来试试。 刘浩硬是在冰霜森林中找到了君临天下般的王者气概。 他倒是还在线，不过这会儿可能已经没有副本次数了。 陈叶辉回道。 哦，是吗？ 刘浩眼珠一转，当即把这个角色下线了，找出了他让陈叶辉给他弄的那个随便20多级的账号卡。刷卡进了游戏，这角色24级，名字叫李狠剑，职业是狂剑士。刘浩本人精通的职业是魔剑士，和狂剑士一字之差，但风格迥异。不过身为职业选手，刘浩当然也不至于对其他职业一窍不通，凭借意识和操作总也比普通玩家要强出许多。李恨剑没有工会，因为刘浩要这号的目的很明显，于是陈叶辉就特意给了他一个原本是准备混其他工会当间谍号的角色。刘浩扫了一眼这李恨剑的情况，也是相当满意，当即搜索玩家姓名。君莫笑果然在线。刘浩立刻发了个好友申请过去，结果却不见回应。 装逼装逼装逼。 刘浩骂着，一边又连发了数个。系统消息终于来了，君莫笑通过了好友申请。 不通过消息炸死你。 刘浩趾高气扬地嘟囔着，连加个好友这么小的事儿办成都让他产生了极大的胜利感，只因那边是叶秋，和叶秋打的任何交道在他眼里 都是在交手。 切，想无视我，结果还是家长了。叶秋，你败了。 大神你好。 刘浩一边发了个寻常的问候后，开始揣摩着接下来该如何措辞才能争取到叶秋的信任。 哦，你好，你是？ 我是你爹。 刘浩心中想着，回的消息却是： 你的队伍差人吗？ 队伍？我没有什么队伍啊。 妈的，装模作样。 反正对方也不会听到。刘浩这次索性一边出声骂一边敲键盘。 我看到你总在刷副本记录啊，没有固定队吗？ 哦，那个没有了，都是临时凑的人。 是吗？那可不可以带我一个？我技术挺好的。 行，有机会觅你。 靠，忽悠人呐。 刘浩觉得叶修这话肯定是敷衍，于是不放弃。 你有空吗？咱们切磋一下试试。 切磋啊？那我介绍个人给你，还挺厉害的，叫包子入侵，你找他玩去吧。 这王八蛋，把我打发给小弟，装什么装？ 刘浩大怒，但手下发过去的消息却是： 好啊，那我找他去玩玩。 随后心中一边诅咒一边加了包子入侵好友，说明了来意。 哼，敢向我挑战，你胆子挺大的嘛。 包子入侵回道。 我靠，这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老大装逼，小弟也骚包。 被包子入侵鄙视的刘浩恼火之极，却不得不装作没事一样回道。 来试试吧。好啊，你来吧。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挑战。 包子入侵说。 妈的，老子非把你打成包子不成。 怒火中烧的刘浩立刻让离痕剑冲向了竞技场。 等级还是自由。 刘浩发消息向包子入侵。 哦。 包子入侵回道。 我问你等级还是自由。 刘浩食指快把键盘抓破了。半晌后，包子入侵的消息才回。 啊，啥意思啊？ 刘浩的键盘真的碎了，这一砸太过猛烈，已经崩断了将键盘撑起一个斜度的直角。刘浩顾不得那么多，放平了键盘后，咬牙敲上一串字儿： 我问你是等级场还是自由场？ 这个啊，话说清楚嘛你，自由场。 包子入侵说。 几号房间？ 刘浩进了自由场，都快嚎出来了。 你见一个，我一会儿来找你。 包子入侵此时却是和人站得正酣。于是，刘浩建了一个一对一的房间，设置了个密码，后把房间号和密码发给了包子入侵。片刻后，包子入侵终于是出现在了刘浩所建的房间。 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刘浩狂催。包子入侵刚一点好准备，下一秒就已经进入对战。刘浩选的是最小的一张地图，四四方方，没有任何遮挡的一个擂台。两个角色传送进图后，各居擂台的一角。三二一倒数结束，刘浩二话不说，狂捶着键盘鼠标，离痕剑便已经举起扛在肩上的重剑冲了上去。